请掀开经本，轮观第一面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，今且至物，只论其迷，其天人修罗寻善平而亲身，地狱归除由恶业而沉坠，其坠之归除有轻重之分，而成乎地狱无大小之别，总有无明之颠倒，至有欲乎之正边，故知凡夫有昧心缘，而随妄念妄造恶业，妄受苦报，不凭至圣之大悲，或解倒悬之疾苦。到这个地方是一段，这一段为我们说明六道轮回的由来啊，六道啊，确实有这么一桩事，这个事怎么来的？根源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要知道，在古代印度宗教非常发达，修学也确实有成就，世尊出世那个时候，许许多多的外道，佛家讲外道是从李四来建立这个名词，决定没有轻视的意思，所以外道指的是心外求法，凡是心外求法的都称之为外道。如果我们学佛不懂得向自信当中求，也向心外求啊，那也是外道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，名词术语的含义要清楚。那么这些人他们修定也有相当的定功啊，佛家讲世间禅定啊，四禅八定啊，他们都得到了。这个许许宗教的修行人呢，他们有能力往生四禅天，有能力往生四空天，在甚深定力之下啊，这个境界里面呢，六道的情形就非常熟悉啊。那么他们见到的这六道状况不是推想的啊，也不是用数学推算出来的，这个定动的境界是限量境界啊，亲眼所看这亲耳所闻呐 啊，但是这六道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会形成的，他不知道了。 就如同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啊，这个社会，这个地球上，事事物物我们都看得清楚，我们都听得清楚，我们都很明了。可是地球从哪来的？地球上这些生命从哪来的？我们不知道。那一些外道的修行人对于六道状况啊，就跟我们先前一样，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啊，所以然的道理，大家都想知道。啊，正如同我们地球人一样啊。啊，所以有许多科学家，有许多哲学家，他们观察来为我们解释啊，地球怎么起源的啊，生命怎么来的，他们有很多的说法。但是这些说法呢都是猜测啊，观察当中的推想啊，并不是事实。那么这种祈求欲望，在我们佛法里讲呢，这是众生之感啊，他想知道，想明白，这个想就是感，佛菩萨就应啊。你不想，佛菩萨来跟你讲，你不要听嘛。你很想知道，这佛菩萨就来了。佛菩萨来到世间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个所以然的道理，为这些众生呢，讲清楚、说明白而已。啊，这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！啊，这个是佛法的教学。所以轮观一开端先给我们讲啊，法性的根源，然后再讲法界的缘起啊，法界是怎么回事情啊。这个第三段呢，这越讲跟我们现在生活了越来越密切了，六道的由来啊，所以现在第一句话说境界之物啊，那个物的境界是佛菩萨的境界啊，是一真法界，是四圣法界，现在放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谈，专讲六道啊，是直论其迷啊，现在呢只说说这个迷的众生啊，迷失一念信心啊，我们迷了一念，所以才有多念啊，迷了自信，自信变什么？自信变成阿赖耶啊，我们就不叫他自信了，叫他做阿赖耶啊。那么阿赖耶是迷了的自信的名称啊，其实自信有没有迷雾呢？没有，迷雾在人啊。啊，这些经文呢，我们要细细体会它的意思。这个六道是天人修罗，我们就是三善道啊，行善平而轻身啊，轻重是佛法里面的 用的形容词。他修善，就感得三善道的果报。人算是善道，修罗是善道，但是此地的修罗是讲人间天上的阿修罗，而六道里面讲修罗还不算人间，讲天上修罗。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阿修罗这个六道里头除了地狱里面没有，其余四道都有阿修罗。天上有阿修罗，人间有阿修罗，鬼道有阿修罗，畜生道有阿修罗。所以佛在经上也常常讲五趣轮回，讲五道不说六道，讲五道呢就不说修罗，修罗在哪一道就归哪一道，不单独说了。如果讲六道了，这个修罗是单单指天阿修罗，人阿修罗那在人道，这个是六道修罗的一个说法。天道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欲界天是秉十善业道而轻生的，这个轻重啊说得很好。你看看我们人在喜悦的时候，心情很好的时候，这个身呢很轻快啊。人在忧虑烦恼的时候，这一身呢就像重担一样啊，这是我们能体会得到的。烦恼忧虑说身体非常沉重，心情也沉重，身体也好像是有几百斤的样子。那个重呢，它就往下坠吧，轻就往上升嘛。所以人心善行善给诸位说往上升呐，身心轻快啊，它往上升。单单修十善业道，最高的升到陶立天，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必须要知道。我们想在一生当中，来生生生世世都得福报，你也懂得福报是从哪里来的看到世间人有福报，他福报从哪里来的福报是果，果必有因所以你要找他的因。如果继续不断在修因我们知道他来生还享福，后世还享福，他的福报享不尽如果前世修的福报这世享福迷了，不知道再修福了，那就很可怜了。福报这一生享尽了没有了，来生没有福报。世间迷的人多啊，觉悟的人少啊。尤其善恶的标准，你要清楚，要明白。 了凡四训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，什么是真善，什么是假善啊，什么是圆满的善啊，什么是偏在一边的善，什么是大善，什么是小善，这总得要搞清楚，自己才知道怎样修学。明白的人修大善，修真善，修圆善，果报圆满了。这是事在人为也。忉利天再往上，除了修十善之外呀，还要修禅定，还要修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，你要没有慈悲喜舍，纵然行善，最高啊也只能到忉利天，向上呢没分了。于是我们想想自己的前途啊，要记住啊，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时间很短暂了，我们在人间呢一定要晓得，就好像住旅馆做客，在这里观光旅游几天就走了，这个地方风景再美好你带不去啊，一草一木你都带不走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，诸位都知道啊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，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啊！你们都知道，也都会说，为什么这个世间这一些诸法你还要留念？你还要执着呢？这是对于来去空空事实真相，你只会说，你并没有真正搞清楚，真正搞清楚了，你自然就彻底放下了，起心动念，一切作为利益社会大众，就福嘛，佛说得好啊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那我们就多做善业嘛，多做好事嘛，这个善业你会带走的，带到呢，帮助你超生，帮助你升天呢，你越升越高啊，道理在此地。你要是造恶呢？那你就往下坠啊，越坠越下，这是一个觉悟的人跟迷人呢，他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不一样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在佛法里是最浅显的道理啊！你修定，定没修成，有一点定功还不到家，在佛法里面讲叫未到定，你比平常人呢是有定功。 你比往上去这个色界天呢，那你的定你的功夫跟他差得很远啊，但总算是有点定功啊，你有慈悲喜舍啊，你才能够生夜摩天、斗率天、化落天、他化自在天啊，欲界上面四层天呐、那个福报一层比一层大，那享受享福是一层比一层殊胜啊，你的愚没断啊，愚是什么呢？财色名食睡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对财色名食睡还有贪心，还有执着，但是这个执着贪心越往上去越薄啊，虽然薄了，它不是没有，它有啊。你像到这个桃花自在天了，很微薄了啊，它不能够超越欲界。对于这个欲的念头啊，定功深了，完全扶住了啊，财色名食睡在面前不动心啊，确实不动心。这个不动心，诸位要知道，不是你的欲断了，不是的，扶住了，定功啊很深的扶住了。有这种力量呢，你就升到色界天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看你定功的深浅啊，这个功越深就越往上超升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，这个话讲的太多了，学佛的人都听说过，经里常常读到过，财色名食睡呀，叫地狱五条根呐。你对这些东西，要是严重的执着、严重的贪爱，你必定往下坠落。世尊教导弟子在这个世间建立道场，弘法利生，要用什么心态呢？他老人家说得很好啊，水月道场啊，梦中佛寺啊，道场有没有？有。月亮有没有？有。水里面，水里是月银子，你就晓得假的不是真的。告诉你，道场可不可以建？可以，决定不留念啊。有跟无是一，不是二啊。佛寺是什么呢？讲经说法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这是佛寺。再说贴切一点，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佛寺啊，生活上表演给众生看的嘛，身做佛寺嘛，生活是佛寺嘛，工作是佛寺嘛，处事待人一切应酬没有一样不是佛寺。不仅仅是言教啊，身教啊，啊，身与意三轮弘教啊，啊，身与意三轮呢、啊， 在法轮常转了，语言语是法轮，这个身体也是法轮，起心动念也是法轮啊，三轮教化。决定不着相啊，不单不执着，实在讲连分别都没有啊，你这个样子才是即世间而超越世间啊，这个世间跟出世间没有界限的啊，世间在出世间是一不是二啊，世上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没有两样，这叫世间。心理上一尘不染，叫出世间。出世间跟世间是一不是二嘛？啊，世间迷人，贪着这些梦幻泡影之事啊，贪着那就住世间。啊，那就没有办法超越了。佛教导我们，教我们怎么生活，怎么修持。啊，欲断掉了，啊，这个断是福断。不是灭断啊，如果是灭断呢，那他真阿罗汉果了，超越六道了啊，他是福断呢，他不是灭断啊，随其功恨前身呢 啊有四禅十八层天的差别，那么这一类的众生虽然欲他不分别了，不执着了，但是对于色没放下啊，色是什么呢？色身，我们居住的环境，现在讲的是这物质啊，认为这些万物是有的，还有微细的分别执着啊，没有把色放下，它出不了色界啊。那么到四禅天定功，再往上提升，悟性呢也随之扩大了啊，知道这个色不是究竟的，于是对于这个色呢也不分别，也不执着。这样就升到无色界了。无色界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精神的世界啊，纯粹精神的世界，没有物质啊，没有身体，这个舍弃掉了，在凡夫里面。高级凡夫啊，古印度的人做到了，我们中国人有这个理想，没看到人做到。谁有这个想法呢？老子有这个想法，我们在 道德经里面看到过，他说吾有大患呢，为吾有身。那老子想到了，他说我有最大的忧患呢，是因为有个身体，那没有身体多自在啊。无色天人呢，就是老子这个观念，他兑现了，他身不要了，也随其功恨的前身。无色界有四层天呐，达到最高的境界，非想非非想出天。这经上讲，寿命八万大劫。寿命怎么来的呢？他的定功，他的定力啊，能支持那么久。但是这个定呢，会失掉的。八万大劫时间到了，他定功会失掉。失掉之后啊，他最高的地方不能再突破了，那就又往下降了，还是继续不断的搞轮回。而且，这个谚语常说，爬得高，摔得重啊。佛在经上讲啊，四禅天以上的天人，四禅天跟四空天人多半堕地狱啊。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呢？到定功失掉的时候啊，他毁谤三宝，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到那个境界就是大涅槃的境界了，永不退转了，这不生不灭了，这一下还要退转的时候，他是这个圣人所说的话靠不住，这是假的，我到这个境界还要退转呢，毁谤圣贤，这谤法之过啊，堕地狱了，真是。爬得高，摔得重。我们在六道里头搞些什么？就是玩这些游戏呀。深深的顶点，跑一下来了，然后不知道到哪一辈子又爬到了，又拽下来了，就玩这个游戏呀。玩得好辛苦啊！所以佛在经上讲，生死疲劳啊。我们搞这个东西这是大错特错。阿修罗给诸位说，色界天没有阿修罗，无色界天呢当然更没有了，阿修罗只在欲界，而且跟诸位说只有在欲界忉利天，夜魔以上啊，没有阿修罗了。阿修罗是怎么样升天的？修福。在前世，在人间，修大福报啊。所以他人间这个福报没有地方想，到天上就想不去了。为什么称为下修罗呢？修罗是梵语，意思是无端正，阿翻作无，修罗翻作端正，也就是说他的相貌啊丑陋，没有天人呢那个相貌那么端正啊，但是他的福报很大啊。那么这些福报怎么修的呢？布施啊， 六波罗蜜里面，前面六种都是，前面五种都是修福。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啊，精进、禅定都是修福。啊，那么修福变成阿修罗呢？就是这个五种修福里头啊，他只着重啊布施。他疏忽了持戒，更不能忍辱，啊，福报大了，啊，福太大了，因为不能持戒，不能忍辱，脾气很大，功高我慢，好胜心强。修福总是修在第一个，啊，人家出一万块钱，我出两万块，一定把你压倒。啊，这样的人啊，他将来就变成阿修罗了，好胜呐。所以呀，享天福的时候，他那个好胜、傲慢的习气还是不断。在天上也常常搞斗争，也常常跟这个上帝打仗啊，啊，搞得忉利天主啊，也身心不安呐，啊，他在闹事啊，啊，那么这个是阿修罗，啊，要懂得。怎样变成了阿修罗？啊，但是诸位要知道，阿修罗的福报享尽了，那都很苦。为什么呢？他造业造得多。啊，你一般人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你造业造得少啊。啊，你想造重业，你没法子造啊。啊，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你杀人要偿命。啊，他是个国王，杀多少人他也不要偿命。那他福报大嘛？啊，所以福报大了，哎，修福也容易，造业也容易。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我们要明白。啊，那么这是讲三善道。人道状况，我们现在生在人道，这个境界我们亲眼所看见的，人是秉五戒十善而得人生的，你过去生中五戒吃得好，啊，没有毁犯；十善呢，修得不错，啊，这一生能够得人生。虽得人生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遭遇不相同。祸福不一样啊，这些是什么原因呢？佛跟我们讲，这些是满业，啊，满业就是善恶的果报，啊，我们到这个道来投生，这引业，引导你来投生，啊，我们大家有这个共业，啊，共同的引业，啊，过去生中都是修五戒十善的，这到这个世间来投生了，啊，得人生了。每一个人这一生受用不一样的，是你过去生中修的善恶不相同啊，你因不相同啊，果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所以一生当中 穷通祸福啊，与别人不相干呐、啊，一饮一啄了，莫非前定呐、啊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我有福，别人能不能把我的福夺去呢？夺不去。啊，你有灾祸，你能不能免得了呢？免不掉。怎么样夺都夺不过。啊，这是事实啊，自己一定要清楚。可是有没有消灾免难的方法呢？有啊，佛家讲的非常有道理啊。你命中注定的是因呢、啊，啊，转变之机在哪里？在缘。你能够控制缘、掌握缘、转变缘，果报就转变了。我有灾难的业因，但是我今天拼命修善，我不造恶，我把这恶缘杜绝，善缘增长，那个恶的因不能现前啊。所以佛家讲教你消灾免难有一套理论依据啊。啊，我们越想这个理论有道理，我们信得过啊。人生在世，中年以上啊，要明白了。年轻的时候迷惑，他听不进去，他不懂啊。年岁大了，要清楚，要明白，决定要多做善事，帮助社会呀、啊。帮助众生啊，尤其是现在乱世，乱世里头第一重要的事情，消除一切众生的误会啊，消除一切众生的歧见啊。如何在这个阶段里面建立共识啊，缩小我们思想见解的差距啊，这样才能够得到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啊，一切众生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共存共荣。这个是现阶段我们弘法利生的目标啊！啊，因为这个阶段是大灾难降临的时候啊。佛讲经说法，教导我们切记切理。理是一念自信，啊，也就是此地所讲的瞻即虚灵。啊，我们与这个相应了。啊，即是现前的状况。啊，现前迫切需要是什么？其余的我们暂时放下了，先救命要紧啊，挽救世间劫难要紧啊。这个灾难迫在眼前，燃眉之急，刻不容缓呢，要加紧努力去 我们这边的弥陀村，李牧原居士日夜在操心，希望快快的促成。这个是菩提心，菩萨心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对于他们做的事情，决定没有怀疑，决定没有嫉妒，全心全力去帮助他，协助他，他的功德就是我们自己的功德。成人之美就是成就自己之善吧。这个文前面讲过了，一心而观诸法了，自他不二，不比样样好事都要我自己来做，那你就有分别有执着，你就错了。别人领头做岂不是更好吗？我们自己省多少心，省多少事，我们来帮助他，功德没有两样啊。那么这是天人修罗这三善道，依到他依据他行善而超生的。那么再说地狱恶鬼出生，这个三道叫三恶道，由恶业而沉坠，坠是往下沉堕落。这个三道业因非常复杂，这个十善业翻过来就是十恶业。身体造作的杀生，偷盗，邪淫，口里面妄语，脸舌其余恶口，心里面贪嗔痴慢，造作这个恶业，这个十种恶业，果报就在三恶道了。极重的食物堕地狱，中品的食物堕恶鬼，下品的食物就是做食物业比较轻一点的，这便出生了。食物里面最严重的是心，是意的三业贪嗔痴，贪嗔痴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呢，把它设作三毒，所有一切的恶业都是从这个地方生长的，叫三毒烦恼。佛家讲行善，善有善根，这个根能生一切善，那是什么呢？无贪无嗔无痴，叫三善根。那翻过来我们不就晓得贪嗔痴是三恶根啊， 所有一切的恶法了，都从这个根生出来的。那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贪嗔痴呢？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了，哪一个人没有三恶道的业因呢？实在讲，我们一般众生三恶道的业因力量强大了，三善道的业因有力量微弱，这是事实，自己要多想想啊！啊，因有了啊，而且有这么强大，如果再加上缘，哎，不要加多了，加上小小的缘，三恶道去了。外面境界的诱惑就是缘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在这里诱惑你啊，你对他贪爱分别了，卧轨道的缘成就了啊，看到别人有成就了，嫉妒成恚，详尽方法障碍破坏它，地狱道的缘成就了，于一切事出世间法，是非邪正没有能力辨别啊，祸福因缘摆在面前不认识，畜生道的缘成熟了。我们冷眼观察这个世界，现在虽然都是人生，再过几年往哪里去，岂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？几个人知道念佛，几个人认真念佛啊，念佛的人这是最有福报的人啊，一心念佛了，六道里头没有这个果报啊，不但六道里头没这个果报，十法界也没这个果报啊，念佛的人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念佛的人决定要修十善四无量心。为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，那个地方住上善人聚会一处。我们要想参加那个俱乐部，我们要上善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修上品十善啊。你看上品十善升天啊，我们再加上念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去了啊。所以要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除了信愿持名念佛，要修上品十善，你自己才有把握往生。啊，我的条件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诸菩萨能相应啊。能够达到他的水平啊， 啊，所以念念呢，要护念一切众生。啊，我们读弥陀经，弥陀经本来的经，这个经题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那是一切诸佛所护念法。那个方法，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人，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众生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